轻柔，各种人群呢都适合来使用。而这床羊毛被呢填充物是全羊毛，保暖恒温，吸湿排湿性特别好，可以贴近皮肤达到深度睡眠，让你每天晚上都睡得很舒服。其实啊，现在羊毛被很多家庭都在使用，的确性价比相当高。但是今天感恩节的全民秒杀大促，就是给各位一个团购羊毛被的机会。此刻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在吊牌价2980的基础上，直接1.5折，498块钱就可以订购到一床。不仅如此啊，订购成功还有一对安睡枕免费赠送。订购两床的朋友们，您拨打4007108888，4007108888，所有赠品翻倍的同时呢，额外还要再送和主品一模一样的羊毛被一床。等于说啊，买两床得到3床一模一样的羊毛被，同时还有2对的安睡枕。此刻抢购电话是4007108888，4007108888，已经是全部满线。感恩节的全民秒杀特别大促，如果错过就要再等1年的时间了。4007108888，4007108888，此刻电话再次出现一个小高潮。大家对于羊毛被的喜爱可见一斑，确实啊，提到羊毛，大家第一感觉就是舒服温暖。就是这样的，羊毛床品啊，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睡眠，它能够维持到舒适的温度，让我们睡得更加舒服。而保暖性和超强的排湿导湿性，让被子干爽又健康。但是啊，很多人感觉到羊毛被肯定会很贵，因为商场里面羊毛制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价格。那今天呢，趁着全年度疯狂的感恩节全民秒杀大促来选择订购，您拨打4007108888，498块钱就可以把这床被子带回家了。很多人说498就是大家吃一顿饭的钱，就是去商场只是含了30%-40%的羊毛大衣都要好几千。而今天给自己贴身用的寝具用品做投资，就是在给自己的好睡眠做投资。只要498带回家一床可以用10几年，每一天都暖暖和和不潮不闷的羊毛被。订购两床的话呢，996是直接带走3床羊毛被，同时还要再送大家2对的安睡枕，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是4007108888，4007108888。订购成功呢，给您提供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服务。而且感恩节的全民秒杀大促服务是再次升级，7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只要是没有使用过，不影响2次销售，直接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最后的30秒钟，赶快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花498块钱享受到羊毛被给您带来的好睡眠。买2床得到3床一模一样的羊毛被，同时还有2对的安睡枕。此刻抢购电话是4007108888，4007108888，已经是全部满线。4007108888，4007108888，4007108888。 最近某一位北大教授将要状告央视的事件引起了大家关注，源于一则化妆品广告对于化学的表达。虽说现代社会人人离不开化妆品，但是也有不少人惧怕化学产品。化妆品真的能够离开化学吗？为什么说我们恨化学这句广告是反科学的？没有化学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恨化学的人到底在恨什么？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新的一周又到来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11月23号，我们和大家先来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首先说的是在1784年的这一天，美国呢有一位医师，他的名字叫做杰弗里斯，和他的驾驶员的布兰查尔在这一天乘坐了一个热气球，在乘坐热气球的过程中呢，对于上层的大气进行了研究，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顺便呢办了一件私事儿，这个私事儿呢是给他的朋友塔耶尔空投了一封信，而空投的这一封信被记录在史册当中，当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封航空邮件。虽然说呢现在啊通过航空的方式来传递物品呢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呢最早的一封航空邮件啊是以这个空投的方式来扔下去的这封信，这件事儿呢发生在1784年的11月23号。再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在2003年的11月23号，南极地区呢出现了南半球有记录以来的首次日全食，在格林尼治时间23号晚上的10:37，当时呢正是夏天极昼期的南极上空呢，太阳突然被全部挡住了。太阳被挡住呢，也使啊在南极生活的这些小动物呢表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反应，比如说呢企鹅就发出了焦躁不安的叫声，整个日食是持续了大约2分钟。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要跟他聊一件事情呢，有点意思了。最近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对外透露，这个管委会呢和某科技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协议，全球最大的克隆工厂将会在天津落户。这个克隆工厂呢，未来会进行呢，比如说狗啊，优质的肉牛啊，顶级的赛马，以及非灵长类的动物的克隆业务。哇，这电影当中看到的克隆已经在现实中，甚至离我们不远的天津就已经有专门的克隆工厂了。接下来我们就跟寿陀先生聊聊这件事儿。寿陀晚上好。喂，寿陀你好。好，我们等待呢寿陀先生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克隆中心。这个克隆中心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呢投的钱并不是特别多，大约呢投资仅仅是2亿元的人民币，而且呢在建设的过程中，据说是一个流水线式的一个算是培育的基地啊。为什么说是流水线式呢？包括我们一会儿呢也要通过电话的方式呢跟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来聊一聊。现在呢就有不少朋友在担心这件事啊，你比如说这个工厂它克隆出来的动物，这个动物呢有没有其他的危险性？毕竟你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对它进行繁育，这个动物呢，它假设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它有没有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呢？我们有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您好。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刚才呢，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克隆工厂就在咱们的身边不远啊，天津。现在有不少人担心这克隆工厂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例如说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这克隆出来的动物变异了。啊，比如说和人生活在一起，对人造成了伤害啊。另外，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动物进行克隆呢？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自由的去生殖、去繁衍后代呢？以及刚才我提到的流水线式的克隆又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呢，接下来请您给大家做一解答。 好的，首先呢，大家不要把克隆呢想象的这个功能太过于强大，它没有那个能力，就是说制造点什么怪物出来，或者是变异，那没那么简单了。克隆其实从原理上讲非常的简单，就是完全复制一个基因组一模一样的胚胎，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动物出来，咱从基因层面上讲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像这种操作呢，那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像1997年第一头这个成熟的克隆动物克隆羊多利在英国诞生，然后呢从那儿之后呢，有很多动物其实都已经用这种技术呢实现了这种所谓的无性繁殖啊，就是克隆。克隆呢实际上我们是在制造一个什么呢，制造一个受精卵，制造一个卵，然后呢制造一个胚胎，只是这个层级的。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呢和其他的生物一样，我们需要把这个受精卵也好还是这个胚胎也好植入到一个代孕的 植入到一个代孕的动物体内，你得需要找一个代孕妈妈，然后呢让她在妈这个代孕妈妈的子宫里面这个长大发育，然后呢生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宝宝。 嗯， 其实这种方法呢就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能够保证它的这个从基因层面上讲的这种准确性。为什么要保证这种准确性呢？我们知道所有生物的特别是动物的性状，就是说它长什么样或者是它有什么优良的品质，这些品质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先天的，也就是它的基因层面的东西。 嗯， 那么这些基因层面的东西，我们如果是一旦说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比如说有一个长得特别快的牛，它你出肉率特别高，然后呢这个也特别容易饲养，我们想保留这种好的性状，过去的方法呢比如说用杂交的方法，杂交的方法呢我们需要用很多代，用反复的这种杂交回交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长，而且你很难保证它的这种品质的这种纯洁性。往往几代之后它跟其他的动物再回向杂交，然后这种好的优良性质就失去了。我们现在呢想保存这种性质，可以用克隆的方法，我们很容易制造一批一样的啊，这个数量比较大。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在实验室、在实验领域、在科研领域，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用的实验动物，我们用这些实验动物来干什么呀？我们要用这些实验动物来模拟人，比如说小白鼠。我们要用小白鼠来模拟人，我们要知道，因为要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医疗方面的，我们要研究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需要用这些小白鼠做这些医疗这些疾病的模型，也就是说让它变得跟患了病的人表现出来的情况很像。过去啊想做这样的一个模型是很麻烦的，是很复杂的，我们要做一个不断的培育，挑选出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把这个东西反复的这种可能要花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固定这样的一个性质。现在好了，现在用这种克隆技术，我们可以说一旦哪个实验室里面发现了一个这种优良的能够携带于我们目标研究对象的这个目标研究基因的这种变异的小老鼠，我们就可以用克隆技术大量的扩增它，完全一样，剩下的也都和这个幸运的小老鼠一样，也同样能够模拟某种疾病，然后我们把这些小老鼠就可以卖给其他的实验室，或者是送给其他的研究机构。 嗯， 其实这个克隆工厂很多工作是在做这个。至于这个克隆工厂，其实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他合作的那个韩国方面。其实这个韩国的这个克隆研究是很有名的，过去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黄禹锡。 嗯， 他的最早克隆狗的那个科学家，但是后来因为一些这个学术伦理的问题，主要是学术伦理的问题，这个有点这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在他这个机构仍然是把黄禹锡聘请为他们的首席科技官。然后我们对他进行过采访，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除了像这些常规的我们做实验动物也好，或者是这种畜牧业用的优良品种也好，他还做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做宠物狗。 嗯。 做宠物狗，谁家家里面的爱犬去世了，然后呢我想能不能再领养一个和它一模一样的小狗，用这种克隆的方法做了一些。当然了，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噱头，其实对于一个宠物狗来说，后天的培养啊和主人的那种感情啊，那是后天培养出来的。还有呢，就是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犬，比如说警犬或者是缉毒犬，因为这些呢也是经过人们反复的挑选出来的，那些优秀的犬确实携带了一些优质的基因，这些基因呢如果用克隆的方法可以很好的保存下来。 对， 而且他们还在做那个濒危动物、濒危动物的一些克隆，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克隆还是产生很多的这个好处，包括它的一些优势的部分都能体现出来。但是现在大家有一些担心的部分啊，就两点。第一点呢，在它克隆的品类当中有优质的肉牛，这个肉牛未来咱们是要比如说要去做这个牛肉吃的，要去做汉堡的。这肉有人担心这玩意儿能不能吃。第二呢，是它克隆出来的这些动物啊，你要知道动物呢也是有自己的天性的，如果这些动物它们再次繁衍，比如说克隆的和非克隆的在一起再次繁衍，那有没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这个可能好莱坞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实在太丰富了。 首先要回答那个肉牛的问题啊，其实呢就是现在的这些畜牧业里面的优良品种啊，这些优良的品种的这些动物，他们很大程度上不是 自然繁殖的，不是说我它有爸爸有妈妈，然后用这种交配，然后这种自然繁殖。大部分的像肉牛、奶牛可能都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是用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胚胎移植的方法，胚胎移植的方法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有这些优良的种牛的胚胎，我们可以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我们采集牛的卵子，采集牛的精液，然后在实验室里面做人工受精，然后培养出来这些胚胎。这些胚胎在胚胎早期啊，因为在胚胎早期头几天的时候，它是有全能性的，就干细胞嘛。 嗯，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些做优良做这些那个所谓的这些机构呢，它会把这些胚胎一切为二，一个可以做成俩，可以变成两个完全一样的胚胎，然后呢植入到这个奶牛的这个植入到牛的子宫里面，然后就变成两个小牛了。其实这些胚胎或者是这些是很昂贵的，是非常昂贵的。其实它很类似于现在这种克隆技术，克隆技术也不过如此，也不过如此。其实都是这种方法，他们做出来的。刚才我说的克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基因是纯的，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嗯， 你吃到你对于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说，它没有任何的区别，跟你吃的上一头牛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 确实， 咱们时间有限，然后再来说说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假设说他们在繁育到下一代的时候，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吗？ 有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这个克隆动物，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提前衰老的问题啊，或者是类似的问题，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的研究当中，这些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讲，我们说这些克隆出来的动物跟他们的这个原本那个上一代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他们在繁殖、在交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会同样会产生下一代。 好嘞，谢谢寿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毕竟呢，是有关生命的事情啊，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听到相关和生命有关的举措，包括一些科技的进展，都会下意识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儿。所以尤其是对于动物，离我们比较近的动物的克隆，自然而然呢引起大家关注，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通过科学的方式也给您解读了一下克隆工厂到底是怎么克隆动物，以及呢这些动物克隆出来到底能不能吃，以及它的未来的繁衍生息又会有什么样的可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最近某一位北大教授将要状告央视的事件引起了大家关注，源于一则化妆品广告对于化学的表达。虽说现代社会人人离不开化妆品，但是也有不少人惧怕化学产品。化妆品真的能够离开化学吗？为什么说我们恨化学这句广告是反科学的？没有化学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恨化学的人到底在恨什么吗？ 我们恨化学，我们恨化学，我们恨化学。自然护肤百兰琳卡，百兰琳卡十年专注自然护肤。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们听了一个广告啊，这绝对不是来给他们做广告。今天我们要好好说说这件事儿。虽然这个化妆品的品牌目前还没有表态，但是他们这广告呢已经惹怒了一些人。比如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是北大有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呢最近啊也打算呢要对央视来提出一个诉讼。这位教授的名字叫做周公度，周老师呢是结构化学基础的作者，周老师呢也在最近啊提交给他的一位这个学生的这封信当中呢写下了这样的一番话啊。接下来玉龙就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周老师说了，这是一则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应当立即停播，而且呢，设法补救给化学教育造成的损失。第二呢，联合国定2011年呢是国际化学年，主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通过这个活动呢，要增加公众对于化学的认识和热爱。而 CCTV8 播这则广告呢，是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第三，做文宣工作的人员呢，要学一点化学的科学知识，推荐《化学是什么》这本书，供你们去参考一下。署名周公度，2015年11月18号。 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来关注那新闻背后的科学。哎呀，这事儿我看完之后觉得真是太有的聊了。于是呢，一开始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听这个广告，接下来呢，我还请来了二位嘉宾。这二位嘉宾呢，一位是医生，一位呢是从事呢和化妆品这个行业啊进行研究知识分享的一位嘉宾。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第一位呢，我们介绍到的是新朋友，宣武医院皮肤科的常晓医生。欢迎常医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还有果壳网美丽也是技术活这个频道的编辑孙慧敏，欢迎慧敏，你好。 大家好，我是孙慧敏。 今儿呢，我们就跟您二位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开始就放了这广告，美丽也是技术活，来问问慧敏，你们平常都是什么技术啊？听完刚刚这广告有什么感觉？ 我们平时肯定是包括护肤啊、整形啊，这个我们都包括在内。那如果说我们恨化学，我们都不要化学的话，那我们这护肤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去做了，因为你所有的护肤的化妆和护肤品、化妆品，首先它都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其次你在制造这些产品的时候，你必须需要一个化学反应。那如果说我们恨化学，那这就没有什么可以用了。你做的，你可能拿清水洗脸，但是水是化学物质。你说要是涂点什么面霜啊，那里边涉及到的油脂啊，包括一些碱啊，还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抗衰老的营养成分，它都是化学物质。那你在做这个面霜的时候用到的技术也都是化学工艺。如果说不要化学，那就成天就是不能洗脸，你也不能护肤。肯定会出问题的， 可能连头都没法洗了。 对 啊，刚才呢，常医生，咱们在直播之前也沟通了这个话题，您跟我说，哎，其实我们之前看见过这广告，我们就切不理他。 对对，我们就直接忽略掉了。 为什么忽略呢？干嘛不像这位周老师一样，向大家来科普一下化学的必要性？ 因为首先在皮肤科来讲，我们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化学或者物理手段，来对大家呢的皮肤造成更加健康的皮肤和更加美丽的皮肤。 没错。 所以说像我们所有用的药膏啊、化妆品啊，包括一些我们常用的面膜，都是我们说的化学成分构成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把一些化工的添加的成分，包括现在说的防腐剂啊、重金属啊这一些的化妆品成分，只把它狭义的归咎为一个化学成分。实际上我们很多有益的成分，包括天然的成分，也都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广告存在了一个误区。 对，这广告呢，它的误区我觉得也是有群众基础的。这基础是什么呢？因为它最后说我们做的是纯天然，我们这纯天然呢和你们那化学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也认为说，哦，纯天然的一定是好的。你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在家里用牛奶蘸着干面膜糊到脸上，用蜂蜜直接糊在脸上，甚至还有蛋清啊，比如说我家人就有人用蛋清糊在脸上。哎呀，说这好啊，这是纯天然的呀，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东西，说这好。我估计这广告可能就拿捏准了很多人这样的心理，就是我们是纯天然的，我们不是化学的。但是刚才二位都说了，其实纯天然做不出化妆品里的所有的成分。如果你要是化妆品，你必须得要靠化学，要不然您这生意就没法做。第二点再问一下常医生，那刚才我说了，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脸上贴个黄瓜呀，糊点蜂蜜呀，泡个牛奶啊，觉得这是纯天然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啊？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其实想要变得美，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表皮最外面的这一层，我们叫角质层，也叫皮脂膜。还有一层呢，就是我们说的富含着我们玻尿酸的这一层，我们也管它叫表皮的中间的这一层。还有呢，就是我们富含着胶原蛋白的，叫表皮下层。如果我们要是用一些蛋清啊或者这些东西敷脸的话，可能一过性的会给我们的角质层和皮脂膜补一点水，让它看起来呢稍微的平滑度好一点点，光泽一点，但是它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了，它很难渗透到我们的角质层的下面，达不到就是说我们补充透明质酸啊或者说补充胶原蛋白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就是这些包括我们鸡蛋里面是有细菌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食物里面是一个细菌都没有的。 对， 而且我们致敏性也是不同的，像有人还对鸡蛋、牛奶之类的东西过敏。如果要是这样的东西，它对它过敏体质的人附在他的脸上的话，反而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对，达不到美容的效果。 那这天然的东西，照您说，它有一些风险，比如说细菌的风险、过敏的风险。那为什么我们通过化学工艺生产出来的这些化妆品，它就能够滋养肌肤、能够保水呢？惠敏？ 哦，包括说我们化妆品，就拿最简单最基本的这个保湿产品来举例子。 嗯， 那保湿产品呢，它其中的一部分成分是可以留在你的角质层上面，阻止你的这个皮肤当中的水分向外蒸发。 它为什么可以？ 比如说像凡士林，它本身是一个油性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它本来就是跟水不相溶的，那涂在薄薄涂在皮肤上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透气，但是可以不是那么透水的一层，相当于就把这个水分留在了皮肤里面，所以我们的就是皮肤才会能保持这个软嫩。大家都知道，就在北京这种非常寒冷又干燥又有大风的天气，那你就可能是需要一些比较滋润的这样的乳霜啊， 比如说今天。 对，是的，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对皮肤非常之不好，但是如果你可能使用含有凡士林或者其他一些这有封闭性油脂的这样的成分，它就可以帮助保护你的皮肤。 嗯，等于说皮肤们加了一层膜给它保护起来。 对，相当于说给皮肤穿了一层衣裳。 但是那刚才常医生讲的你那个水分什么深入皮肤要去保水的这个问题， 对， 这还没有解决啊。 这是所以化妆品当中又会添加另外一部分小分子的成分。 嗯， 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小分子保湿成分甘油。 嗯 嗯，它首先呢，它是天然存在于皮肤当中的，所以说我们在外用的时候，它跟皮肤的亲和性也非常好，就可以渗透进皮肤里面，帮助皮肤来保水。 嗯，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皮肤的成分，比如说还有保湿成分像海藻糖，然后一些像视黄醇这样的抗老的成分，还有一些美白的成分，比如说VC 呀、抗氧化的成分 VE， 那它都是小分子的，可以渗透进皮肤内的。 嗯， 那如果没有这些成分的外用帮助的话，你的皮肤比如说单纯保湿也可以暂时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你就没有，我想变白也不可能，那我想让皮肤老得更慢也不可能了。 嗯， 我们都是需要这些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帮助才可以。 嗯，那常医生照刚才慧敏这个说法是，必须得要有化学工艺把这些营养的成分给它做到分子级别， 对， 才能够穿过皮肤的表皮， 对， 才能够让它去我们想让它去的地方。 而且化学的东西也会让这些东西变得更加稳定。 哦， 像我们就是刚才慧敏说的一些维生素 C 啊， 哦，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是 SOD 啊，这一类的成分。如果你要是在自然的氧化条件下的话，会非常快它就失活了。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算是我们把柠檬片贴在脸上，也达不到一个美白的效果。 真没用吗？ 对，但是而且它是会伤皮肤的。 对， 对， 并且比如说维生素 C 它是一个水溶性非常强的成分，如果你可能或者把维生素 C 粉末或者把药片碾碎泡水直接涂上皮肤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水溶性太强了，它进不去皮肤表皮的这个皮脂膜，皮肤是吸收不到的。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成分做一些改造，比如说做成维生素 C 磷酸酯镁这样一个，让它脂溶性更强，更容易渗透进皮肤来发挥这个效果。 难怪呢，美丽也是技术活，这讲起来全都是技术活啊。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技术活的时候，就得说一说这其中有一些人是不是把这技术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或者用了不好的技术。我们还回到今天听到的这个广告啊，这广告呢说我们恨化学，他恨的化学不是说化学课，也不是化学这个科学，他恨的是在化妆品当中增添了其他的化学成分或者不该用的化学成分。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想问一问常医生，就是你来听这个广告来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去解决，他们需要去记恨的化学品或者说化妆品当中的这些化学品到底有什么？这些东西它是怎么来到化妆品当中的？为什么会让大家有这样的担心呢？ 嗯，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主要还是一些化学添加剂的成分。 对呀， 有三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激素。 嗯， 像是皮质激素呢，当时用在皮肤上以后有一个脱敏、去红血丝，而且会让你的皮肤瞬间的变得白皙光亮。 嗯， 所以说一些我们美白的速效的面膜里面，一些不法商家会添加这种成分。但是这种激素用久了以后呢，我们会有激素依赖性的问题，比如说脸上会爆痤疮，然后呢同时还会有红血丝啊，过敏的症状加重，甚至于如果用的太多严重了，会引起体重的增长啊，局部毛发的增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重金属，一般都是一些含铅的，包括我们女性的一些化妆品里面的成分，有可能会含一些铅啊，或者口红里面含一些致色的离子，这些重金属呢在标准之外的添加对人体是有害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炒得很热的面膜里的荧光剂， 对 对，像一些女孩子为了一白遮百丑嘛， 没错， 为了让大家变得更漂亮， 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啊。 对，我们讲的表皮更替时间有28天、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化妆品想要产生效果的话，至少要28天的时间。 哦， 嗯，但是我们很难有耐心说我敷一个，我连续敷28天面膜才能变得更美， 嗯， 这绝大多数女孩子都等不了， 嗯， 就希望今天当时敷上，明天就变漂亮， 对呀、啊， 所以这个呢就会往里面添加荧光剂， 嗯， 这样敷在脸上之后，当时就有一个白白透透的效果，但是久而久之呢，这些荧光剂在表皮的堆积会产生很多光敏性的皮肤问题，同时呢，这种工业的添加剂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就照咱们刚才这么说，也是过去看到的新闻，的确有人在化妆品当中 对 去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 嗯， 那这些东西我们该把账算到哪里？是算到化学的工艺生产化妆品，还是说哪些领域？ 我觉得我们应该算在对不法商家的这个良心上， 是吧？那你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添加不该添加的东西？这事儿，美丽也是技术活，咱有什么辨别的技术方法吗？慧敏？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买大厂家的信得过的产品，这个是最牢靠的。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重金属，那可能我们国家，假如说铅吧，咱们国家的限量值是40 ppm， 就是1/40。 嗯。 但是呢，大厂家在做它的产品比较好的，能够做到10%之下，甚至说是检不出的，检出值为零。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知道它这个产品的工艺把关、品质把关做得非常好，用起来也放心。至于一些比如说检验重金属的这些检验激素的小窍门呢，目前我看到的偏方是没有靠谱的。 嗯， 就说什么用硬币划一划变黑就是含有重金属，这不行，或者说用火烧一烧变黑有异味说明有问题，这也不对。 嗯， 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就是比较有营养的这样的护肤品里面，可能添加蛋白质啊、氨基酸啊这样的有机物，它本身是对皮肤一个营养成分，但是你在灼烧的时候，这些含有氮、含有碳的物质，它肯定会变黑，然后有味道出来。 嗯嗯， 所以你不能把这样一个正常的现象归结为是它违规的添加了成分。 对，那常医生，您这边有什么好方法吗？ 有一个可以教大家鉴别面膜有没有荧光剂的方法。 嗯，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我们的验钞笔， 嗯， 就紫外线的验钞笔，你可以先取一点点面膜里面的液体涂在手背上，然后拿荧光笔打一下之后呢，如果要是这个面膜里面还有荧光剂的话，这个手背上会像涂了荧光笔一样， 哦， 会发出这种紫色的荧光。 嗯，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容易鉴别的方法。 嗯， 对。但是对于激素和重金属，确实是没有很明确的，除了国检之外，没有很明确的小偏方可以鉴别。 嗯，我们有一次正好也是在医院里面来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涂到手上，然后再用紫外线去照的时候，是非常刺眼的那种蓝白色的光，就是都你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一个正常的荧光现象。 而且它应该是加了不少吧？ 对， 而 且洗都洗不掉， 真的是洗不掉。嗯，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可能这个里面含有一些正常添加的对皮肤有益成分，也可能有荧光现象。 嗯， 不能一概而论。 哎， 但是这些荧光现象通常来说不会有那么强。对， 就如果说出现那种特别刺眼的洗不掉了，我估计这事儿是不是您就得注意一点了。 对，是的。 现在呢，在平常啊，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孩子的生活当中啊，我也是喜欢去了解生活当中的细节嘛。我问了问不少人，有些人就说，我去选化妆品呢，我就尽量去选那些，比如说国外进口的，卖的贵的。另外呢，有些人说，我就买那种保质期特别短的，例如我听说那面膜有什么10天、15天，还有短的，还有一个星期的，说我就用那种，我觉得那种是不是更靠谱，是不是那种更天然一点。说到这天然，也有人说他买化妆品呢，就去买那种标志着纯天然的呀，哎，反正总而言之，就他既然那么标了，他肯定也不敢瞎标胡标吧，我买那个是不是心里就更靠谱。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我还想再跟二位聊聊这个话题，保质期越短是不是说明这个东西质量就越好？慧敏， 保质期越短的话，可能说明它里面没有添加防腐剂或者添加比较少。比如说比如咱们医院里用的像一些胶原蛋白的面膜，可能保质期很短并且需要冷藏。 嗯， 但这样的话可能一般是供激光术后使用，或者是皮肤上有创口来使用，相对来说安全性比较高。 嗯， 但是我们通常在市面上见到的化妆品呢， 不会有这样的，因为它要求是在商场里能够摆放一段的时间，然后你回家还能够放一段时间再用。那对于皮肤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对这些防腐剂过敏的人来说，使用商场里的面膜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激光术后或者皮肤极度敏感，那你可以去挑选一些其他的，真的是一点防腐剂都没有的产品。 嗯，常医生呢？ 我想说一下关于就是说我们海外代购化妆品的这件事情。 对， 朋友圈里大热 是 吧？然后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选用一些就是欧美的牌子啊，或者说是这种怎么说呢，我们在免税店购买的，因为人跟人的肤质是不一样的。像是绝大多数在亚洲人生产的这种化妆品呢，它是针对亚洲人的肤质进行了一个调教，就算是欧美的大品牌，它也会针对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肤质来进行一个改良。 真有这样的改良？ 会有这样，像我们会帮很多大的化妆品机构做这种临床肤质的研究观察，就是用来生产这样子适合我们亚洲人皮肤，这种角质层比较薄，然后呢相对来讲敏感，吸收的又比较好的这样的皮肤做。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国外直接代购一些东西，就是适合欧美人的这种皮肤肤质的东西，可能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讲就过营养化了，反而会造成一些痤疮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毛孔阻塞这类的问题。所以说建议还是选择这种在亚洲产区的，而且要是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肤质选择适合的，不是说贵的就是好的。 哎，我最后再追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我不久之前发现的一个状况，北京有一些医院的皮肤科会自制一些护肤品，哎，这个护肤品你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听说协和好像就有，而且据说好像北京医院也有， 对， 说 对 说那个东西啊都断货了，而且卖特别好，啊，这个里面有什么神奇功效吗？ 是这样，医院的一些护肤品主要还是针对有疾患的病人，像包括大家现在炒得很热的维生素 E 乳， 对啊， 它只不过是适合我们说的皮肤过度干燥的病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润肤乳里面都添有了维生素 E 的这个成分，就是只是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间在医院就可以买到这种润肤的，会效果比较好，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没有绝密配方在里面？ 也没有特别绝密的配方，而且实际上大家仔细看这个维生素 E 乳，就是说你在院外的这个维生素 E 乳你买到的里面也是有防腐剂成分的，所以说它只是配合治疗的一个方法，不要完全迷信医院所生产的这些东西。医院的生产的东西它只是配方比较单纯，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化妆品里面添加太多的营养成分，只是想要它有一个保护皮肤的作用，所以说比较适合用医院的，但是一般皮肤的人来讲市场上的就足够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啊。您近水楼台先得月，会比如说每天自个儿配点回家我用用吗？ 可不会， 也是从外边买。 对， 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跟二位女士就聊在这儿了。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跟女人聊，只有跟你们聊才能够得到一手的信息，有用的信息，大家愿意听的信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化学，真是太重要了。慧敏呢是学化学出身的，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如果没有化学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 哦，那就是一片黑暗，我都看不到明天的存在的意义了。 哟，天哪，这么严重啊！ 当然， 因为人类的这个生命从起源开始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身体当中所有的消化，所有生命的进程都是和化学是离不开的。我们人类当中的文明，你穿的衣服，你开的车，你生活当中用的很多东西都离不开化学。 做个饭还有化学反应的发生呢。 对，所以我们真的离不开化学。如果说恨化学的话，这真的是一个不科学的提法，因为化学不管你爱与不爱，它都跟我们在一起。最后我们就以这首化学实验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再次感谢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接着聊。